经文咁讲，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叫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他，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掉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呢，我们有从香港来的杨信仪牧师，咁咧佢哋今日为我哋正道嘅题目咧系你的信救了你，将时间交俾杨牧师。 大家平安啊！吓，今日咧辛苦大家啦，系啊，因为咧又要顾住现场嗰个嘅情况啦，又要顾住网上直播，辛苦喺现场服侍嘅弟兄姊妹啦。嗱，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到或者咧印象当中啦，我最近呢几次嘅讲道咧，都系环绕住同一个主题嘅。有冇人咁心水清咧？记得我过去讲嘅几篇嘅讲章，系啦，就系咧有关信心嘅。嗱，我喺咧不要怕，只要信呢一篇讲章里边提到咧，一般人以为咧。见到神迹越多咧，信心就会越大啦。但系咧，经文啱啱咧就调翻转同我哋讲咧，唔系嘅。如果咧我哋嘅信心越大咧，见到嘅神迹咧就越大越多嘅。我喺耶稣讲客呢一篇讲章里边咧，有提到耶稣咧千方百计要赶走嗰啲咧，只系为咗吃饼得饱，而唔系真正想认识佢。真心想相信他，愿意跟随他的人。上个月呢，我跟大家分享的看得见的信心呢，在这篇讲章里面我提到，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假的，甚至是死的。只是得把口说自己信耶稣的人呢，分分钟会被人拆招牌的，他的信是救不了他的。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你的信救了你。如果大家刚才呢是很留心读经文的时候呢，听读经那一 part 的话呢，你就知道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说话呢是哪一个讲的。没错了，就是呢耶稣基督对着一个盲眼的黑衣讲的。究竟这个盲眼的乞衣他是信些什么呢？耶稣凭什么肯定这个盲眼的乞衣他的信是真的呢？以致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又信些什么呢？我们的信又能不能够救到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就尝试从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至到五这一段所记载的经文里面去寻找答案。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如果你信了主一段时间，应该可能不止听到听过一两次的。经文的焦点是落在一个盲眼的乞衣身上的。现在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盲眼的乞衣了。首先在四十六节那里，经文提到，到了耶利哥，耶稣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就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经文记载有关于这个盲眼乞衣的资料，他的背景资料不是很多的。他叫做什么名字呢？从经文我们就知道他是底买的仔，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本人的名字、哦、可能你会问，咦，他不是叫做巴底买吗？巴底买不是他本人的名字来的，巴的意思是儿子，巴底买呢即是说底买的儿子，譬如我们说陈太的儿子，王太的儿子，但我们不知道陈太的儿子或者王太的儿子是叫做什么名字的，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爸爸底买，因为底买的原文呢就是被尊敬的意思，巴底买就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他的儿子，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备受尊敬的人，他的儿子为什么会沦为一个乞衣。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名字是很重要的，当时的人连这个盲眼乞衣的名字都记不起，只是叫他做底买的儿子，可想而知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很低的。至于巴底买几多岁、啊、他几时盲的，他是天生就盲啊，定是后天才盲的？如果后天才盲，他是怎样盲的？是不是一场大病之后盲了的？又或者是他究竟几时是沦为一个乞衣呢？经文完全没有提及的，我们只是知道他坐在耶利哥城的路旁那里乞食，就是这么多了。不过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巴底买多一点的。在第47节那里经文提到，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当其他人还是称呼耶稣做拿撒勒的耶稣的时候，都还是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生在拿撒勒略有名气的老师，算不得什么，甚至在心里面想，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出到啊？正当大多数人仍然觉得耶稣叻极都有限的时候，巴底买却认定什么？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就知道了，上帝曾经应许将来要来拯救以色列民的那位尼赛亚 Messiah， 或者是我们在新约那边那里经常都听到的基督 Christo， 其实意思就是救世主，是来自大卫的子孙的。巴底买他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意味着什么？他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应许要来拯救他们的尼赛亚，是唯一可以帮到他和拯救他的救赎主。巴底买他虽然只眼盲了，但是他的心眼是比任何一个人更加的明亮，他看到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在48节经文提到，有很多人责备他，不让他出声，但他却越说越大声，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一个完全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在大庭广众喧哗的人，大家想不想象得到他有什么结果啊？果然啊，巴底买被即时喝止，不准他出声。但是巴底买没有放弃，他心底里面那一份要得医治要得拯救的渴求，我们说央宁是很强，他不理会其他人怎样呼喝他，他反而越叫越大声，他不住地去呼求耶稣，呼求大卫的子孙帮他。我们看到巴底买的信心和决心，虽然面对重重的困难，但是他一点都不却步。可怜我吧，这句说话反映出 巴底买是从心底里面去承认自己的无能，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去承认自己是救不到自己的，他需要寻求耶稣的帮助和拯救。跟住在49至到50节那里，我们看到经文记载到耶稣就站住了，就说叫他过来啦。咁佢哋咧就叫嗰个瞎子就对佢讲啦，放心，起嚟，耶稣叫你啦。咁呢个瞎子咧就丢下衣服，跳起嚟，走到耶稣嗰度去啦。巴底买嗰种锲而不舍嘅精神，同埋佢嗰种去渴求医治嘅信心同埋决心咧，深深感动咗耶稣啦。耶稣冇因为巴底买系一个盲眼嘅乞衣，就轻视他，就不将他放在眼内。相反，耶稣停低脚步，吩咐人将这个盲眼的乞衣带到他的面前。对巴底买来说，这个是几咁大的安慰和鼓励啊！经文说，他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去。可想而知，巴底买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雀跃和兴奋，他连自己仅有的家当，他的外衣他都不要了，他将自己全然的交给主耶稣。跟着在51节那里，我们看到经文记载到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这个瞎子就说，夫子，我要能看见。当人愿意好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甘愿于尊降贵，甚至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到去服侍他。耶稣问，要我为你做什么？大家觉不觉得这句说话就好像一个仆人等候他的主人的吩咐呢？而巴底买又毫不客气，他不假思索地就说，我要能看见。巴底买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并且一定会医治他，所以就放胆向耶稣来到去祈求。大家想一想，能看见是不是巴底买唯一可以向耶稣求的呢？其实不是的，他可以求其他东西的，譬如他可以求耶稣供应他每日所需用的，叫他在生活上一无所缺，不再需要在街边那里乞食，或者叫耶稣找人去服侍他，这个都不错啊，挺好啊。但是巴底买说，他要看见，这个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为什么？因为他要适应看回东西之后的生活。大家想想，他以前是要靠人施舍来到去解决他日常生活上所需，但是他看回见之后呢，他就要怎样啊？要自力更生啊，他要靠自己的劳力去生活，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他面对的挑战可能是更加大。我们遇到有些人不愿意信耶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怕改变，怕信主之后可能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我们看到巴底买，他不怕面对挑战，他很清楚自己要些什么，他知道怎样好好的可以活好他人生的下半场。其实呢，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有很多人是没有去关心自己的需要，也都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我最近呢重新再学过九型性格分析 Enneagram，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这个性格分析的工具。它将每一个人所有人的性格分成九类型。现在全球有越来越多大型的企业都是用这个工具去做员工的培训，做婚姻及家庭治疗， 希望咧建立咧高效率嘅团队嘅。其实我以前略略学过嘅，不过咧以前咧就好似上兴趣班咁样，简简单单认识下边九种性格嘅特征就算啦。而咧今次就唔同，今次咧我系深入嘅去了解各种性格嘅人，佢哋行为背后嘅动机，朝住呢个方向咧可以作出好好嘅治疗嘅。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呢？因为呢大家看看九号人格有什么特征，因为有很多人呢都是属于九号性格 的人来的。九号性格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呢，就是和平使者来的，是和事佬来的。他很善于聆听，很喜欢和谐，很怕冲突的。他有时宁愿配合人家的需要，而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需要，都不愿意有发生冲突。他也善于了解每一个人的观点，所以他 很容易就做到中间人和事佬。不过原来呢九号性格的人呢，他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而且咧，好容易将自己嘅优先事情咧放到去最后嘅。其实好简单，因为佢顾及人哋嘅需要嘛，因为佢系寻求和谐嘛，佢唔想有冲突啊嘛，所以佢样样嘢咧都会企咗喺对方嘅立场嚟到谂嘅。嗱，初步估计咧，我系九型性格嘅叫九号仔啦。嗱，当我咧，好深入咁样发现，原来九号仔有呢一个话唔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嘅时候咧，哇！我就要好好嘅静落嚟去反思一下，我点样可以帮助自己咧？喺静落嚟嘅时候咧，我就谂起老师成日都话嘅，佢话咧，我哋如果系要帮助别人之前咧，我哋一定首先要认识咗自己先，要知道自己嘅需要。咁我哋先可以帮到其他人嘅。咁我就静落嚟，我要首先要知道我点样可以帮到我自己。咁我尝试咧就透过灵修操练啦，我透过默想经文，安静喺神嘅里面，慢慢嘅去了解自己嘅需要。我经常都提醒自己要作好准备，万一系如果有一日耶稣嚟问我 ，Ivy。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呢就能够好像巴底马一样即时的回答耶稣。弟兄姊妹，你又准备好没呢？我认识你有一位五十几岁的弟兄，他呢是一间公司的高级职员来的。去年呢因为疫情呢，公司的生意很差，就要结业了。他就要找一份新的工作，但是很难找工作，几个月他都找不到。他就开始有点心急，后来他去了一个退休营那里。刚刚在他退休营里面，他灵修的时候就读到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当他读到耶稣问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面即时就回应，他说希望耶稣为他预备一份合适的工作。后来他尝试安静下来，他再一次深入地默想经文，他就想了，他自己的积蓄其实呢足够他下半生用的了。他想下为什么不试下提早退休呢？为什么要这么急于找事做呢？是不是要藉着工作去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呢？是不是很怕别人的评价说自己是失业呢？是不是怕歧视呢？后来他尝试放慢他找工作的步伐，他开始计划怎样更加好的去运用他人生余下的日子去为耶稣来到去工作。后来这位弟兄呢，他加入了一间医院的义工队，藉着探访病人，陪伴病人，和病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爱，结果他带了很多人去信主。弟兄姊妹， 你又知唔知道自己嘅需要呢？好，我哋继续睇落去吓，喺第五十二节嗰度咧，我哋认识多少少巴底买。耶稣话：你去吧，你嘅信救了你啦。瞎子咧就立刻看见，就喺路上边咧跟随耶稣啦。首先，耶稣咧肯定咗巴底买嘅信心，跟住经文话呢个瞎子立刻就睇到嘢啦。呢个咧就系信心嘅果效。巴底买佢凭住信心，佢愿望成真啦。当佢张开眼睛嘅时候，佢第一个见到嘅系边一个啊？冇错，就系企喺佢面前柔和谦卑嘅耶稣。呢一个系何等大嘅福气！耶稣唔单止打开咗巴底买嘅眼睛，佢仲打开咗佢嘅心灵，使佢从一个被服侍嘅人变成一个去服侍嘅人。巴底买立即以行动去证明，证明乜嘢？证明耶稣就系佢生命嘅主。他愿意听从耶稣的吩咐，一生一世去跟随耶稣。今天我们的眼睛呢是没有盲到的，但是可能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处于一个很贫乏很枯干的光景。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祈求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呢？当人心灵的眼睛看见天父爸爸的恩典，看见耶稣基督的大爱，就自然会立志一生一世去跟随他、服侍他、传扬他、荣耀他。现在呢，我们又试下总结一下巴底买的信。究竟巴底买信什么，以致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巴底买他承认自己无力自救，他谦卑等候上主尼赛亚的救赎。他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是他生命唯一的救主。他认定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愿意将自己全然的交上。在他看回嘢之后，他就决意一生一世跟随耶稣了。嗱，呢几个步骤咧，大家会唔会觉得似曾相识啊？曾几何时，好多人作为基督徒都做过类似咁样嘅决志祈祷嘅，大家仲记得吗？今日我哋系咪仍然 keep 住咁样嘅信心呢？我哋对主耶稣嘅信有冇变咗质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信心不需要大的，但是必须要真的。巴底买的信有几真呢？刚才我提过呢，可怜我吧这句说话，是不是可怜我吧这四个字呢是很难讲得出口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除非一个人去对自己彻底的绝望，去到走投无路的阶段，如果不是，他仍然会靠自己的能力垂死挣扎，他不会承认自己无力自救的。这个或者都是很多人很难相信和完全依靠耶稣的其中一个原因。很多人对人性是乐观的，认为人定胜天，可以靠自己解决一切的问题，不必凡事向天父祈求。巴底买话可怜我吧，其实就是对自己彻底的绝望。他知道不能够靠自己，一定要相信和接受耶稣是他唯一的救主。他愿意相信信靠耶稣，就是这样的信心使到巴底买得救。讲到底呢，其实巴底买就是相信上帝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即是说上帝讲过的每一句说话都算数的，都必定会应验的。他说尼赛亚会来，尼赛亚就一定 一定会来的。最近有一套韩剧《鱿鱼游戏》《风魔全球》，有没有人看、啊、有没有人看过、啊、很多人都有看过了，看到大家好像噏头了。这套韩剧呢，在美国、在英国、在日本、啊、澳洲、啊、加拿大等等国家的收视排行榜呢，是高居冠军的。有人说呢，传道人一定要看啊，因为呢这一套剧呢对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几乎每一个观众呢都可以在剧中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看了的人，我不知道你找不找到你自己。其实我认为呢，圣经对人性的刻画呢就更加细腻了，所以我更加要鼓励大家好好的认真的读圣经。那这一套韩剧里面的角色呢、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啊、欠下巨债，无力偿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就被神秘人邀请去玩一些游戏，讲明赢了的可以得到一笔巨额的奖金。不过他们估不到，如果输了呢，是要赔上自己的生命的。由于这个奖金的数目实在太大太吸引了，可以帮到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所以有不少人呢是愿意搏一搏的。第一个游戏呢，就是大家很喜欢玩，玩得很开心的，叫做一二三红绿灯，他这里叫一二三木头人来的。那这个游戏本来就很简单很开心，大家玩过，小孩子玩过，是不是？有那个呢做这个木头人啦，就伏埋讲一二三红绿灯，就即刻转一转身，哪个喐到呢就输了，是不是？很简单很开心的，大家玩得。不过呢，所有参加者呢对这个游戏规则呢都掉以轻心。原来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呢，喐一喐是要死的。不是说呢喐了之后就出局，出了局之后呢可以再玩下一局的。不得的。原来输了你喐了呢就会当场被乱枪扫死的。这个结局呢令到所有身患者呢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恐慌。很多人都要退出，不再玩了。参加游戏的人，他们估不到这个游戏是这么严格，是这么认真，原来一点都不儿戏的，输了是要死的。但是这个游戏规则事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竟然有人为了钱可以用自己的性命度赌注的。那就令我想起耶稣讲过的一句话，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呢有很多人对上帝的应许或者对上帝的审判呢同样都是掉以轻心的，不当是一回事的，以致到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失去了永恒的生命。让我们看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八节。经文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生，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这一段经文呢大家很熟悉的了，特别是三章十六节，大家呢都成为呢金句之中的金句，懂得背，而且呢很多时呢都会用这一句金句呢来到传福音的。最多呢都是看埋第十七节啦，就是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叫世人因他得救。很多人都忽略了第十八节，没有理会到第十八节讲什么。第十八节上帝讲得很清楚的，上帝说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 上帝独生子的名，那不信耶稣的人会被定罪，定什么罪呢？这里没有说，但如果我们看第十六节，既然说到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一切不信耶稣的人就刚刚相反了，会遭到灭亡不得永生了。另外呢，又有不少人以为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之后呢就一了百了了，所以信不信耶稣不紧要的，没分别的，最重要是什么？要及时行乐享受人生。及时行乐享受人生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也是圣经里面传道书有的观点来的。不过呢，传道者最后呢，他都提醒我们，在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之余呢，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纪念你的主，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个是人应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的是恶的，上帝都必审问。人死不是如灯灭的，人死不是一了百了的，要接受审判。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说呢？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明明白白讲得清清楚楚，在十诫里面的头两诫，上帝亦都好肯定咁样讲俾我哋听。上帝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同埋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上帝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一点都不含糊的。上帝说，除了他之外呢，不可以有别的神，也都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跪拜这些的偶像，也都不可以侍奉这些的偶像。但是呢，我见过不少自称是基督徒的，当他们遇到困难，当他们面对逆境，而他们祷告又未得到应允的时候，他们竟然去求问其他的神明，甚至透过风水、命理、星座、占卜等等这些方法，去寻求这些偶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似乎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这个观念呢，仍然是存在不少基督徒的心里面，实在呢令人很担心。上帝讲过的每一句说话呢都不会落空的，一定会应验的。譬如上帝他吩咐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说呢你吃那一日就一定死。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他们的属灵生命呢即日就死了，虽然他们的肉体生命是活到九百多岁。又例如上帝应许尼赛亚会来呢，尼赛亚就一定会来啦，这个就是巴底买，就是这样相信。上帝应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那信耶稣的人呢就一定有永生的。上帝宣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会灭亡，那不信耶稣的人就一定会灭亡的，一点都不儿戏的，真的会死人的。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永恒生命来作赌注。巴底买他对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说话深信不疑，他凭着谦卑真诚的信心得到救恩了。我们在这里可以总结一下，得救的信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巴底买他承认自己无力自救，我们又问一下自己了， 我哋系咪真心承认自己嘅软弱呢？系咪真心承认自己嘅不足呢？系咪对自己好似巴底买咁样，系绝望嘅，愿意将呢个盼望建基喺上帝嘅说话上边呢？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系咪第一时间去祈祷啊？抑或去依靠自己嘅能力，企图去自救呢？第二，使人得救嘅信心系相信耶稣系弥赛亚。我哋又要问一下自己系咪真系真心相信耶稣喺十字架上边为我哋成就咗救恩呢？系咪真系相信佢系我哋唯一嘅救赎主呢？除佢之外，别无拯救。我哋系咪真系咁样去相信嘅呢？第三，宣告耶稣是生命的主。我们是不是在任何情况底下都能够勇敢地去宣称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呢？好像巴底买这样愿意一生一世去跟随耶稣呢？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居于首位的呢？我们有没有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呢？可能你说我没有，没有敬拜其他偶像。我想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偶像的定义是什么？什么为之偶像？其实所有在我们心目中，无论是人或者是事，只要他的位置在我们心里面比耶稣更加重要更加高 的话，全部都是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耶稣说，如果爱自己的家人、妻子、儿女多过爱上帝的呢，是不配做他的门徒？其实是在说这件事。因为如果有任何人的位置是高过耶稣的话，那些就是我们的偶像。弟兄姊妹，你对上帝的说话是不是完全的相信呢？还是半信半疑呢？或者是选择地去相信呢？我们的信心有没有随着时间、人事、环境的变迁而变了质呢？今天呢，就让我们藉着巴底买的故事去检视一下我们的信仰光景究竟是怎样。我衷心是很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呢听到耶稣基督亲自跟我们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同心的祈祷。天父爸爸，我们很多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不足，我们很不配，但是我们只要仍然相信你，你就不会放弃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非常乐意的去医治我们身心灵的创伤，还给机会我们去跟随你、服侍你。主啊，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里面，我们的心眼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整盲了，我们都不知道。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本相，也都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见你自己的荣美，以致我们愿意一生一世去跟随你，用你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互相配搭，去建立基督的身体。主，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